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知道如果巴士咧，你越多人搭咧，咁你越多车，咁啊会越塞车啦。 系， 咁呢个会唔会造成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咧？ 好多人其实包括咗好多以前好多环保团体都针对就话啊呢、這个香港咧太多巴士啦，系咪应该削减啲巴士咧？咁、我认同巴士路线系有重组嘅空间嘅，但系唔系话系一味削嘅。如果針對交通擠塞的問題，其實、相反啦，好多嘅交通工具，譬如私家車，係已經係一個極度冇效率嘅一種交通工具 啦。呢個係啦，係啦。 咁只不過係冇一個政客去夠膽喐呢個私家車咁解啫。 係啊。 咁私家車係一個交通擠塞嘅源頭啦。咁另外，譬如其他我將會講到嘅，譬如巴士同小巴嘅功能上嘅錯配，亦都導致咗好多小巴咧喺街道上面行走啊。其實如果只要用巴士去行走咧，反而個效率反而會高啲，亦都少啲車咁樣。 哇！咁如果我係揸小巴嘅，或者我係嚇即係做小巴生意嗰啲，我就一定唔同意你啦。咁你 係啊呢個 咁啊，即係壓縮我嘅生存空間。 所以呢個其實就關乎到嗰個政府係一個點樣規劃成個交通嗰個網絡嗰個方向。 嗯，剛才你說的一件事可不可以舉少少例子，譬如你說巴士小巴。 OK,巴士小巴方面我們很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譬如荃灣至觀塘，這個是連接著兩個一個很多人口很密集的一個區域來的， 由西向東了， 是由一個新界比較西的地方去到九龍的東的地方。咁如果以交通網絡嚟講咧，最快最直接嘅交通網絡咧就係行龍翔道嘅。咁但係可惜咧，負責呢個經營九龍路線嘅九巴咧，一路咧都冇一條快速嘅路線咧連接呢兩個區域喎。 哦。 只係得一條40號路線咧，就係行經呢、這個長沙灣啊、九龍城、石硖尾嗰啲地方咧，慢慢去到觀塘。咁成程車咧都坐成個鐘啊，甚至係一個鐘頭三個字。 即係佢就唔行龍翔道，佢就行下路，即係嘛？ 係啦，行 龍翔道上面啲噶嘛，係嘛？係 啦，咁龍翔道係真係冇交通燈啦，係七十公里咁行嘅。 咁但係佢咁講啊，嗱，我用一個好常識性嘅諗啫。咁你上面咁啊冇人上落客，咁佢咪賺少啲錢咯？咁佢下面佢又可以 serve 到多啲人，又可以多啲收入咯。 呢、這個因為其實就係我哋睇到觀塘同荃灣係兩個人口好多、好密集區域，而來往兩地嘅人一直都好多。咁事實都證明 係咪都滿嘅啦？應該 事實證明咗呢點係正確嘅。咁因為好簡單，需求即係呢個市場需求問題。巴士做得唔好，自然亦都有新嘅競爭者加入，就係紅色小巴。 哦，紅 van。 紅 van 咧就睇準咗呢個市場，就開咗一條線係由觀塘去到荃灣嘅，收人14-15嘅收成，係好貴嘅，即係相比地鐵。 咁頭先你講個巴士咧， 巴士如果冇記錯，大概係7-8到嘅。 哦， 爭成倍嘅，爭成。但係小巴咧係可以開成1分鐘至2分鐘一格嘅，可以開成。 哦，真係好密嘅， 好密嘅，因為就係嗰個車程，即係市民其實都知道，雖然係貴，但係我都要捱，因為個車程實在太吸引啦。可以由觀塘去到荃灣係4-5搞掂嘅。 哦，咁又梗係開得好快啦。 係啊，係啦，咁當然亡命小巴啦嚇。 係，我哋成日都講啲紅 van 啊，係嘛？ 係啦， 係。 咁直至到上年嘅8月咧，九巴就終於醒覺啦，終於將條40號路線咧改成行龍翔道嘅。 哦。 咁變相係終於成功咧，吸引咗啲由觀塘去荃灣的客咧，係坐呢條線啊！終於， 咦，咁咪又即係變咗同小巴爭生意啦？ 係啦，就即係搶生意咁樣咯。 咁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後知後覺嘅表現啦。同埋九巴仲有好多路線咧，都係因為佢嘅路線過定時啊，個定位定過時咧，所以係小巴搶咗好多生意嘅。 係。 咁樣啊，太陽 係。 咁樣你頭先話咧，覺得呢個巴士同埋地鐵咧係應該互相配合啊嘛。 係。 咁如果話具體啲咁，即係我就咁聽落去啦。我就覺得好似話，其實如果大家係另外各自各做生意咧，大家搶多啲客咧，咁好似仲好啲喎。即係如果要照翻頭先嘅睇法， 如果搶即係互相去搶客嘅競爭，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咁爭在嘅會唔會有一個惡性競爭出現咧？呢個係我哋要留意咯。 係啦，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市場嘅機制咧，所謂無形之手咧，即係有時可能係達到好高效率嘅，但有時亦都未必一定嘅。 係 係嘛？你嗰個競爭可以係惡性競爭噶嘛？ 係啊係。 咁大家可能咧就叫做重複浪費啊，係嘛？亦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呢個咧就一個永恆嘅問題啦。即是说你是利用这个自由的市场竞争， 達到係咪最優化咧？而家好好中意講，抑或係其實你都需要有某一定嘅即係政策上嘅協調咧，係嘛？咁真係其實好難一概而論嘅噃，係嘛？ 咁如果具體啲講咧，你覺得有咩具體少少嘅政策咧，可以喺呢個協調方面？ 我諗係政府成個思維方面要調整翻，就係鐵路、巴士同小巴係一個好嘅分工作用。 OK， 係咁，譬如鐵路方面係做一個連接成個新市鎮。是主要區域的新市鎮去市區咁樣，係咁，但係都要承認一點，就係鐵路咧係做唔曬所有嘢嘅，因為譬如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去睇下葵涌村第三幅圖。 哦，好，我又睇第三幅圖啦。哦，呢個係葵涌，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葵涌村，都係最呢十年先落成一個條村，重建完之後落一條村嚟嘅。咁佢就係一個叫做山上面少少嘅地方啦。咁佢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喺佢係唔近地鐵站嘅。如果由按 Google Map 佢條路線指示啦，行去大窩口或者行去葵興站咧，都要行成12至15分鐘。 係， 咁換言之咧，如果一啲居民特別啲老人家咧，就咁行落去，其實係好辛苦嘅。 因為如果係山上面咧，就斜路，即係可能仲辛苦啲。 亦都有可能有危險啦嚇，咁變相其實真係要一個接駁嘅交通工具啦，譬如小巴或者巴士去連接地鐵站咁樣。但係如果再咁計法落去，如果我哋坐程小巴可能5至10分鐘到嘅，再可能轉地鐵等下車咁樣，其實可能同一程直接嘅巴士去旺角或者尖沙咀嘅話，車程嚟講唔係好大分別嘅啫。 哦， 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如果巴士係喺呢啲偏遠地鐵站嘅位咧，係做翻佢哋應有嘅本分去連接一個市區旺角尖沙咀嘅話咧，咁樣係會令到嗰個地鐵同巴士嘅分流會更加好，亦都唔會令到啲人擠曬落地鐵度。 嗱 ，Tardis 其實咧，總嘅嚟講咧，我就少少疑惑嘅，正正就係翻頭先我哋嗰個原則性嗰個問題啦。嗱 ，Jappy 就提出咗好好一點啦，就係話，其實如果你是自由咁好開放地同佢哋競爭，即係佢哋要將佢哋嘅利潤最大化咁樣，咁自然咧就會喺即係最多人流嘅路線上面咧就會有一個新嘅巴士啊或者小巴都好啦咁樣樣，咁樣咪可能就已經解決到問題啦咁。咁但係頭先亦都講過咧，就話即係你有可能惡性競爭啦，亦都可能咧。就會係佢真係純粹從嗰個利潤最大化角度嚟睇咧，佢認為喂呢條線唔一定化算喎。嗱，本來其實可能咧你話佢追求某個利潤嘅時期，其實可以拉上補下嘅啫咁。咁但係我做生意我就唔一定會拉上補下噶嘛，係嘛？我點解要拉上補下啫？我全部喺曬即係上面咁我咪好咯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協調嘅就係話，譬如就算呢條巴士路線咧，佢係利民嘅。但是他不一定賺大錢或者甚至不賺錢甚至蝕少少錢的，但是呢可能你作為一個叫公共服務呢，你可以拉上補下呢，不如呢你都要開這條線啦。咁呢個呢當然就自由經濟主義者就認為萬惡的啦，咁我梗係唔係咁認為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各個情況唔同㗎嘛。咁有啲係可以完全自由開放，有個競爭而達到最優化，但有啲係要通過人為嘅協商去策劃嚟去達到最優化㗎嘛，係嘛？咁但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嘅時期，其實係你會覺得係邊種情況產生呢啲？剛才你所講各種嘅不足嘅地方多啲咧，其實係人策劃出咗問題。有佢幾多情況，我即係咁分析啦。一就係根本冇人策劃，咁就因循啦，因循。咁其實就即係話嗰啲咧，叫做公共交通啊，即係個提供者啦，我哋叫 operator 啦嚇。咁可能佢已經賺到好多錢啦，咁佢亦都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咧，係賺更多。咁啊，所以咧佢就有時啲思維咧就因循。咁啊，時代變咗。即係佢又冇跟進咁樣，但係第二個咧就係話，其實佢哋個個都好貼近呢個時代嘅，個個都賺到盡嘅，但係正正賺到盡就出現咗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不足啊。第三個咧就係話，其實政府咧一路有規劃啊，不過佢啲政府啲人蠢或者諗錯嘢，即係有三四個可能性。咁你會覺得而家影響我哋嘅係邊幾個可能性咧？ 其實你頭先所講嘅幾種嘅因素都有係會， 即係都有死啦， 都有㗎。譬如政府嗰個交通政策方面做得唔好，咁但係政府係全部錯曬，或者係個責任全部喺曬政府度咧，我哋個組唔認為係嘅。巴士公司其實都有個責任喺度，特別係負責九龍同新界路線嘅九巴咧，佢哋之前呢十幾年咧，啲路線係完全冇進步過㗎。 咁 好有趣嘅就係、是，但我即係又係賴住拉翻呢個講，你知唔知 ？Jeffrey， 我哋成日講呢個自由經濟嘅問題，就係話佢嘅責任喺邊度咧？就係佢冇賺到盡，因為佢賺到盡咧，因為兩樣嘢都可以係好嘢，兩樣嘢都可以係衰嘢 嘅 喎。 如果我哋記得翻，就係前幾年咧，九巴係蝕過錢嘅，係喺蝕錢嘅同嘅時候咧，佢就不斷要加價啦嚇。 嗯， 喺呢個加價同時，其實佢哋九巴咧做嘅方向係咩咧？就係、是、去節流。咁節流方面咧，就係、是、包括係削減一啲冇錢賺嘅路線。咁、呢個方向好似好正確，因為蝕錢咁就自然係 商業營運啊嘛。係 啦，商業營運呢、這個利潤最大化啊 嘛。市場規律啊嘛。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或者亦都係從呢個紅 band 嗰度證實咗。有好多區域佢哋所謂蝕錢線，其實係有得做嘅，只不過九巴係冇一個心機去開源。 嗯， 咁呢样嘢值得我哋觉得系一个好大问题，直至到最近九巴先开始醒觉咁样。 咁、呢个咧就即系其实就唔系话因为赚到尽，都系因为赚到尽嘅，但系佢赚到尽得嚟咧，都系即系个思维咧就落伍同埋因循。 系啊系啊， 系嘛、 啊？嗰、那个系拖慢咗成十年至二十年嗰交通嗰个网络嘅发展嘅九巴系。 咁仲有头先嗰啲因素咧，仲有就系话有冇边啲系真系有恶性竞争出现问题啊？会唔会？ 恶性竞争其实会间接导致咗嗰个道路系更加挤塞嘅。咁我哋就讲下呢个赤柱嗰方面嘅交通。 好啊好啊好啊。 赤柱方面咧，其实由赤柱连接去铜锣湾咧，系主要系有两种交通工具嘅，一种就小巴四十号路线，咁系行经呢个香港仔隧道嘅，咁就系最快去到达铜锣湾啦。 系， 而另一种就系巴士，巴士系有两条路线嘅，一条系平日先会行嘅63号，咁佢就行呢个司徒拔道嘅，同埋淺水灣道嗰啲，即係行山嘅，就唔行隧道。咁而到星期日公眾假期嗰日子咧，先會有一條65號線咧，去取代嗰條63，就行香港仔隧道去北角咁樣嘅。 哦，哇！呢、這個我都唔知啊，真 係嚇。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自然係個觀感上面問題，因為乘客就覺得啊，行隧道會快啲。咁自然咧，啲乘客就算覺得比貴少少車錢都唔緊要，就去坐條小巴。结果条小巴咧就越做越大，咁、就系做到系差唔多一分钟一格嘅小巴。咁、但系问题就嚟啦，浅水湾系单线行车啊嘛，冇一排头，一落一啲一车停喺度就冇一排头啊，好多时都咁、变咗啲小巴就整到条道路咧系越嚟越塞。咁呢个其实对成个交通嘅网络发展都唔系一个健康嘅做法咯。 哦，即系未能够有即系最高嘅效率啦。 系啦系啦。 哦，好好好，哇，系真系好有趣、哦。原来呢个问题底下咧，原来即系挖下挖下咧，好多呢啲问题。 好多问题出现。 好，嗱，咁我休息一阵咧，我哋翻转头再继续分析下呢啲问题 啊。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嘅嘢，等于万几人都识，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黐线嘅你，我宁愿你抢我男朋友啊！而家你抢我个系我好朋友个老公啊！ 喂！我哋好似唔系真系咁 friend 嘅啫， 我费事同你讲。 唔系啊，我好想再见到你噶，我哋未到。 我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是、一个专业嘅舞台剧演员李翠慧 Mary。 一个演员要等一个有发挥嘅角色，都唔系咁容易 嘅。我觉得如果要做嘅话，就要把握呢一个先机咯。咁做戏咧，最大嘅天分系乜嘢？有几钟意做戏，